念奴娇。鸟儿问答。1965年秋，鲲鹏展翅90000里，翻动扶摇扬爵，背负青天朝下看，都是人间城郭。炮火连天，弹痕遍地，吓倒蓬间雀。怎么得了？哎呀，我要飞跃。借问君去何方？雀儿答道：有仙山琼阁，不见前年秋月朗，定了三家条约。还有吃的，土豆烧熟了，再加牛肉。不须放屁，试看天地繁复。